恭读《创世纪》第25章。亚伯朗又寄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克初拉。克初拉给他生了奇木朗、约克商、莫丹、米德扬、伊士巴克和舒哈。约克商生了舍巴和德丹，德丹的子孙是阿舒林人、类突星人和类乌明人。米德扬的子孙是厄法、厄菲尔、哈诺克、阿比达和厄尔达阿。以上都是克突拉的子孙。亚伯朗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伊撒格。至于妾所生的儿子，亚伯朗给了他们一些礼物，在自己活着时就叫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伊撒格，打发他们向东去，住在东方。亚伯朗一生的岁月共是175岁。亚伯朗寿高年老，已享天年，遂断气而死，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他的儿子伊撒格和伊士玛尔将他葬在面对马莫勒赫特人杜哈尔之子厄菲隆的田间马格培拉山洞内。这块田地是亚伯朗由赫特人那里买来的，亚伯朗和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朗死后，天主降服了他的儿子伊撒格。伊撒格定居在拉海洛伊井附近。以下是撒拉的卑女埃及人哈加尔给亚伯朗生的伊士玛尔的后裔。伊士玛尔的子孙名单依照出生的次第记载如下：伊士玛尔的长子是乃巴约特，其次是克达尔、阿德贝尔、米贝散、米士玛、杜玛、马萨、哈达德、特玛、耶突尔、纳菲士和克德玛。以上都是伊士玛尔的儿子，这些人的名字也是他们的村庄和营地的名字，又是12家族的族长。伊士玛尔一生的岁月是137岁，然后断气而死，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他的子孙住在从哈维拉直到埃及东面的舒尔，往亚述道上对着自己的众兄弟直打帐幕。以下是亚伯朗的儿子伊撒格的历史。亚伯朗生伊撒格，伊撒格40岁时娶了帕丹阿兰地阿兰人贝突尔的女儿阿兰人拉班的妹妹黎贝加为妻。伊撒格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便为他恳求上主，上主抚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黎贝加遂怀了孕，双胎在他腹内互相冲突。于是他说，若是这样我可怎么办，遂去求问上主。上主答复他说，你一胎怀了两个国家，你腹中所生的要分为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强于另一民族，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到了生产的时候，他腹中果然是一对双生，首先产出的发红，浑身是毛，如皮毛球，给他起名叫俄萨乌。他的弟弟随后出生，一手握着俄萨乌的脚跟，为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伯。他们诞生时，伊撒格已是60岁的人。两个孩童渐渐长大，俄萨乌成了个好打猎的人，喜居户外，雅各伯却为人恬静，身居墓内。伊撒格爱俄萨乌，因为他爱吃野味，黎贝加却爱雅各伯。有一天，雅各伯正煮好豆羹，俄萨乌由田间回来， 饥饿疲乏，便对雅各伯说，请将这红红的东西给我点吃，因为我实在又饿又乏。因此他的名字又叫厄东。雅各伯回答说，你要将你长子的名分先卖给我。厄萨乌说，我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为我还有什么益处？雅各伯接着说，你得立刻对我起誓。厄萨乌遂对他起了誓，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伯。雅各伯遂将饼和扁豆羹给了厄萨乌，他吃了喝了，起身走了。厄萨乌竟如此轻视了长子的名分。